据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报道，南朝鲜的民主工总光州本部长、全国教职员工会光州支部长、前联合进步党成员等各界人士2月6号在以前的全罗南道政府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并宣布将开展斗争，要求朴槿惠下台，处罚追随势力，消除弊端，恢复名誉。记者会上发言者说，青瓦台前任民政首席秘书官金永汉的备忘录证明，长期积累的弊端的真正根源就在于青瓦台的从被骚动和工作政治，应当给那些在朴槿惠政府下被牺牲或遭受痛苦的受害者恢复名誉，处罚罪犯。另外，据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报道，对付黑名单电影人行动2月7号在首尔举行记者会，要求处罚并拘留和调查那些拟写文化艺术界黑名单的主谋者。